變聲啦。嗱，有冇清咗？ 有。 嗱，我而家播埋個，我用耳筒啦嚇。 係。 照計我用，我如果用喇叭就會嗡嗡聲噶啦，我估。你想唔想試下？ 是但咯。 即係 test 埋啦嚇 ，test 埋用喇叭，即係又唔一定嘅。係。好嘅。因為我喇叭喺後面嘅，唔喺前面，或者唔知佢本冇 feedback， 即係本 try try， 乜都試下啦。嗱，我播噶咯。 好。 真係好麻煩嘅，真係。唉，屌！嗱，著咗喇叭有冇 feedback？ 暫時啊冇。 嗱嗱，唔係個喇叭頭先未有聲，嗱而家開始有聲啦。 我係有啊有啊有啊，我聽到我 feedback 咯，係啊。 哦 ，OK OK， 我聽，哦你聽，哦又唔係我聽到，你聽到你自己 feedback？ 係，梗係啦。 嚴重嗎？ 咁啊，未算好嚴重嘅。 哦 ，OK 得。咁我掹翻去，我一試用耳筒。 系、 okay? 好啊。 因为好多嘢插，好麻烦呢度，成台都系嘢。听唔听到讲嘢噶？仲 听到。 OK， 嗱，我插耳筒啊。 系。 啊，咁呢个应该就系我哋录音嘅。狀態呢樣呢個係應該係 OK。好，喂得啦，我戴咗耳筒啦，聽你。好，聽得好清楚。你嗰邊聽成點？因為我完全冇聽到自己講嘢㗎。 冇啊，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。 冇㗎，我聽唔到自己講嘢㗎，我照講㗎啫。咁一嗱，我埋啲。 係。 啲有冇分別？ 暫時而聽就唔算好大。 嗱，我而家由遠去近啊！我而家即係因為我而家戴咗耳筒，我唔係真係好遠嘅。 嗯。 嗱，一遠一路越嚟越近，越嚟越近，越嚟越近，越嚟越近，越嚟越近，好近啦！而家對咗麥啦，有冇分別？ 哦，咁近好多。 遠 嘅話有啲散啊。 你嗱，因為我聽唔到噶嘛，你錄俾我聽好嗎？ 錄咗噶啦，錄咗噶啦。 哦，而家錄緊噶啦 ，OK， 得。啊，我咁啊試下，我哋 test 下啲效果啊，講下嘢啊咁啊。 係。 啊 ，testing， 你試下講啲嘢，求佢講啲嘢。 好 ，testing， 一二三四。 唔係講嘢啊，成日當講下嘢啦。唉，嗰日睇咗咩戲啊？咁，我哋聽下個效果點。 哦，咁我咪 睇咗咩？ 睇咗嗰套咪咩《一家人大戰機械人》咯。 哦，咁啊，得唔得嘅？ 都係正正常常嗰啲。小片類嘅嗰啲嘢咯嚇。 O K。 咁但 係嗱，咁我哋試下，我哋試下同步啊。 O K。 你數啊，一二三咁，我又 fit， 即係我又跟翻你數一二三。 好。 定係我哋成六歡迎大家收聽嗰個。 啊，試下一二三先啦嚇。 一二三先得。 好。 因為我而家。一聽我又唔聽唔到，有冇話 delay？ OK， 但係有機會會食咗一兩個字嘅，去到咁上下。但係呢個都係 唔緊要啦，我哋咩都 test 曬先啦嚇。 好， 食咗一兩個字即係咩？即係你嗰邊，我講緊嘢冇嗰啲嘢㗎嘛。 嚇！ 我咁嘅咩？哦 ，OK， 唔緊要啦，咁我哋試下啦。 係冇計嘅，呢個冇計嘅，一定會啦。 即係點啊？即係我一開聲講嘢嗰陣會冇咗頭幾個字啊？你先會 唔係？即係譬如可能你講到咁上下嘅時候，即係通常其實唔知嘅，唔知幾時啊。咁然之後就會有一兩個字又可能歪咗啊，或者係食咗啊咁樣咯，即係冇咗聲咁咯。 哦，即係個聲即係唔穩定，會冇聲得啦。OK， 嗱，咁我哋試下個同步先。 好。 你數一二三啫。 準備，一二三。 一二三， 哇，都成秒钟喎、 啊！再试啊，可能我慢咗啫。 好，准备，一二三， 一二三 ，OK， 咁都还可以啊。 即系而家个连线就可以啦，唔知即系实际录下，到时候点啦。咁嚟，我试一次，欢迎大家收听，好唔好？ 好。 你讲一次，我讲一次，你讲一次，欢迎大家收听我跟你讲三位全嘅，你又试一次，我 OK， 讲你跟一次。 好，準備。歡迎大家收聽《Sci-Fi 全面 Sci-Fi 睇 全面睇。 》。窒咗。好，到你。 欢迎大家收听《 Sci-Fi Sci-Fi 全 全 面 面 睇 睇》。點樣？ 》啊，得唔得？ 我跟你跟到，但係你聽呢？ 我跟你嗰阵咧，喺我个耳筒内 exactly 同你同一个时间讲嘅，咁即系我 delay 咗啦，系咪？咁 咁 争几多度？ 你听我咧？你听我咧？ 咁我听你系迟咗好多嘅， OK， 都 系咯， 咁即系其实两边听对方都会有 delay 嘅，咁你两个 delay 加埋就好大分别啦。咁就系、但系因为系你嗰边录音啦，咁当然系以你嗰度发出嘅声为准啦。咁即系我要追翻上你哋嗰个同步，或者唔系应该系咁讲，系你扮可以同我同步啊，应该系。因為我追不到的嘛，我完全不知道其實差了幾多少。你就係你諗辦法點樣？你當你呢個叫現場先啦，因為你嗰邊錄，咁你睇下點樣 match 到我呢邊嗰個詞個聲音。但係我諗而家咧唔算好嚴重嘅，因為我諗上次我哋好多人嗰次係好嚴重嘅，delay 都好犀利。但 anyway， 咁即係而家 OK 係咪？其實個聲音有冇清到或者有冇分別嘅咧？我呢邊個聲 有。 同我頭先冇插麥，你有冇錄到又冇插麥嗰 part 噶？ 好似都有嘅。 有冇錄到？使唔使我而家掹翻又試下冇插麥？嗱、 哦， 再 test 多次啊！嗱，而、 哦、 家我哋一路插緊麥啊！嗱，我掹咗佢就即係用翻電腦啦，意思係咪？啊，用翻電腦收啊！掹咗啦，而家用電腦收嘅效果點？ 係爭好遠， 爭好遠添。OK， 我咁啊 ，OK， 咁啊錄你錄幾句啦嗱。我再講下 testing testing， 歡迎大家收聽 Sci-Fi 全面睇。嗱，你錄到啦，係咪？ 有， 得唔得？好，咁我插翻喎。 好 ，testing 多次啊 ！testing testing， 歡迎大家收聽。誒，而家對翻支麥先。 係。 頭先得唔得㗎？ 聽就聽到，不過就真係 真係差啲。OK， 我一對翻就得。 冇乜聲 嘅。我請再控緊埋個電路。誒，再嚟個話題 ，testing testing， 歡迎大家收聽。Sci-Fi 全面睇 ，OK， 咁我哋對比翻啦，錄完之後我聽翻個分別 ，OK， 咁得唔得 ？test 完未？有冇嘢仲要試？ 冇啦，暫時 好。咁呢個 test 就 試埋呢個一齊講嘢嚇，試埋一齊講嘢嚇。 講乜嘢？ 嚇都冇嘅，都係一齊咁樣 up 咁樣。 我亂咁講下嘢係嘛？即係聽下我聲點係咪？即係喔喔喔一二三四 testing 咁樣咪好。 係冇錯，就係咁啊。好。 喂，你咪第一嚟講咯。 好，準備一二三。testing testing 哇 試麥係啊，暫時聽到啊冇乜特別係 個 OK 嘅， 點樣咧？ 嚇， 睇下有冇問題啊？ 好， 有冇爆啊？定點啦？嗱，仲有一個問題咧，我如果我用力啲對支麥講嘢，可能佢會打到支麥咁嘅感覺嘅。我而家因為我而家冇用力講， 好啊， 我而家試下用力啲講咧，有冇呢個板板聲嘅效果？ 好， 有冇啊？ 冇， 冇都冇， 係 OK， 咁即係話。是我自己錄聲嗰陣會用好大力先會發生嘅 ，OK？ 即係我有個就咁點講嘢點嘅，都唔會有呢個效果嘅。 暫時聽啊 冇， 冇 撞麥。 咁當然， 即係我唔係 physical 啊，係個係個風啊，一個聲。 當然呢 個 到 扮扮。 啱啱有。 哦，因為我講扮扮扮就有啦，係咪 好似有啊，啱啱。 哦，我講扮扮，因為我控到好埋，兼夾講扮扮扮啊嘛。 嗱， 咁我試下個距離啊，不如 test 多樣嘢。嗱，我依家就好埋麥嘅，我一慢慢。遠少少咯喎，嗱遠少少，嗱我又再遠少少咯喎，我又遠少少啦，再遠少少啦，哇盡啦，唔得啦，個耳筒係得咁長，好嘅，我又翻翻嚟咯喎，近少少，近多少少，再近多少少，嗱而家直情喺個麥前面，嗱聽下個分別啦，俾我嚇錄低佢 ，OK，OK，OK， 好，咁得未 test 完未？ 得啦 ，OK， 好，咁試到呢度先，咁點？咁係咪